开，慢慢地同时凋零，同时盛开。爱情的手呀，拂过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，轻轻曾将他轻轻地摘。爱情的手呀，拂过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，轻轻曾将他轻轻地摘。 行，经典九六九，与你一起同行。

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